合并后的俱乐部球场资源和环境也有了很大提升。俱乐部延续传统作风，每周七天都会在不同场地组织网友打球，已经形成常态化活动，